偌大的仓库音乐断断续续，每次都是响了几句就断掉，不到几十秒又从头再来。 我操！ 忍无可忍的石毅最后诅咒了一声，心不甘情不愿地爬过阴冥去找昨天晚上不知道被他们俩扔在什么地方的手机。没戴眼镜，所以视线不够清晰，几次都差点摔到地上。好不容易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衣服里面翻出手机，他暴躁的连是谁都没看。 谁啊？ 忍着没爆粗口，纯粹是因为脑子里最后一根筋还绷着。这才几点啊？结果电话竟然是王一奇打的。 你跟英明分手了？ 你找死是吧？ 本来被人吵醒了脾气就不太好，大早上接到这种电话，石毅有股揍人的冲动。英明在床上终于也忍无可忍地低吼了一声，随手抓着枕头往石毅那边砸过去。 闭嘴！ 难得睡个懒觉，怎么就不得消停呢？ 你俩还是打开电视看看吧，外头都传疯了，说你们俩分手了。 外头传疯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闲的是吧？ 懒得再废话，石毅很干脆地挂了电话，然后抠掉电池，挣扎着爬回床上，不管英明暴躁的抗拒，压着他的肩膀继续睡。之前他出差走了半个多月，昨天才回来，所以晚上他跟英明折腾的差不多通宵才睡，躺下连三个小时都不到，手机响了无数遍。偏偏英明是雷打不动，死活就是不肯起来，石毅要是不自救，难保不会被这破电话铃声吵死。虽然响的其实是英明的手机。这一睡过去就睡了五个多小时，等石毅和英明再睁开眼的时候，午饭的点儿都过了。 妈的，你每一次出差我就得拖工三天。 英明习惯性的要去摸烟，摸了半天才想起来他已经答应石毅戒烟了，所以家里所有可以放烟的地方都被石毅换成了他最厌恶的鼠干。烦躁地爬了爬头发，他趴在边上对一直对他背脊进行性骚扰的男人产生了想一脚踹下床的冲动。石毅在后面笑了一下。 哼，你这话听起来真是让人心情愉悦。 我也奇怪了，昨天晚上明明你最后连叫都叫不动了，怎么今早还能这么精神？ 英明眯起眼睛看了石毅一眼。 果然你比较擅长在底下。 话刚说完，石毅凑上来吻住了他，两个人鼻息交融地纠缠了好一会儿才分开。 为了不打击你，后面的话我决定不说了。 他躺在英明旁边，随手玩弄着英明又开始留长的头发。 今天别下床了吧，完全不想动。 你这种浪费生命的行为是在犯罪。 错了，我这种不出门制造废气的生活是在造福人类。 抓住英明咬住他的嘴唇，石毅再次认定出差这种事太过不人道，下次无论欧阳怎么说他都不能去这么久了。 哎，不过你这次去了这么久到底有成绩没有？ 成果丰硕，基本上十拿九稳了。 石毅这次出差主要是为了争取一个很大的项目，虽然从资质上石阳的各方面都具备拿下的条件，但是这个社会有些时候不是完全依靠硬件实力说话的。他跟欧阳讨论到最后还是他亲自去一趟比较保险，谁知道到了那边发觉很多事情都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光参观两个建设项目就花了他四天时间。英明懒洋洋地闭着眼睛。 那还凑合，不枉我忍受了你十几天的电话骚扰。 石毅每次出门电话就跟不要钱一样拼命地打，以前从来不爱给人交代的人突然变成这种居家款， 英明实在适应不良。基本上这个人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给他打个电话，正事儿没有，说的全是废话。不是耐着性子，他实在想把手机给扔了。 你昨天晚上可不是这么说的，我知道我出差你跟烟圈都很寂寞的。 我说为什么烟圈最近老抱着沙发脚啃？ 英明睁开眼睛瞄了石毅一眼。 原来是想你想的。 有些动物的气场之间大概就是天生相克的，像石毅跟烟圈这种违背自然逻辑的互相厌恶实属少见。以前还好，自从石毅重新搬进来，烟圈简直跟打了兴奋剂一样，见了面不是挠就是咬，不见红不罢休。所以现在晚上石毅一定要锁门，不然烟圈能爬到他脸上睡觉。 要不我们给烟圈找只母猫算了。 石毅老觉得那只面瘫猫的属性就是欲求不满， 老看着咱俩这样，估计他也内伤。 你少折腾了，两只都管不过来还养仨，我闲的。 严格说，英明养烟圈本来就是被迫的，只是养了这么久也就养出感情了。可是现在如果再让他选择，他果断不会再弄这么一只活的搁在家里自己为难自己，一天到晚洗澡喂食跟伺候大爷一样。说到这里，英明发觉还真有点饿了。 既然你精神不错，去起来弄东西吃去。 道理上今天应该是你主厨， 这就是在上面需要付出的代价。英明经他这么一提醒才反应过来，骂了一句不怎么文雅的话。他又耗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被迫坐起来，随便套了一条裤子下楼去做饭。石毅在床上看着英明的背影，觉得生活如此也真的称得上满足了。两个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英明的厨艺总算进步到不仅仅是下面的程度了。虽然菜算不上多可口，但是也能吃。两个男人在家里全都懒得穿上衣。用英明的话说，生活极度淫奢无耻。吃饭的时候，英明顺便数落了两句： 你下次再把我手机分尸，我就拿你的电脑喂烟圈。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烟圈刚好窜上桌。石毅看了他一眼，挑衅地从英明碗里夹了一块肉。 你下次再忘了关机，我就把它直接扔出去。明明睡眠不好，还非得留一个定时炸弹，你是有多自虐？ 英明睡到一半被弄起来，状态接近癫狂，而往往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石毅。不过这两年，英明的状态好了许多，大概是戒了烟的缘故，整个人也精神了不少，至少不是那种一天到晚咬着根烟，眯起眼睛看人的状态了。平时经常被石毅拖出去打球或者玩点极限运动。寇金上回跟他们吃饭的时候说英明越长越嫩了，话虽然不好听，石毅却很得意，毕竟这人是他给养嫩了的。烟圈因为石毅的挑衅呲牙咧嘴地叫了一声，英明把手机打开，半分钟后狂轰滥炸的短信息声开始响起。 我靠，这到底是怎么了？ 就算是关了火机也太邪乎了。石毅还在跟烟圈较劲，抽空插了一句， 之前的电话好像是王一奇打的，说了什么我没记住，要不你打过去问问。